台，咨询电话95081。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实现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有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至上，演员打小金岳父脸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惜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你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周日是点播专辑，有听众点播高英培范振钰高范组合的作品，我们先为您播一段时长长。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录音，据说呢这个段子创作表演还有一个小故事。首场演出之后，高范组合啊觉得这个段子的剧场效果还应该再加强一点，于是呢请来了师兄弟好朋友一块呢出出主意，修改修改表演的方式，对个别的地方呢进行了调整，等第二场再演的时候啊，可以说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点山崩地裂的意思。您就听下面这段录音呢，也能感受到剧场观众的气氛。好，我们请您欣赏时长长。 这回我给您表演， 问您一下啊，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我是相声演员呢。 哎呦，好好，我羡慕您这工作， 是 多有意思，演员呢，演着演着您就圆了这个。 我有这么解释的吗？ 我真羡慕您的，您这工作多好啊，上班来高高兴兴，下班去是乐乐呵呵，老这么美美滋滋啊，这小脸长得多滋润呢，这个 我还滋润呢。 太滋润了，好，很好，这工作不错啊。您这还用人吗？ 干什么？ 跟您领导商量商量，把我调您这儿来得了，我可够您这条件，我比您可圆。 那你没有工作呀？ 我有工作。 有工作， 有工作， 您是搞什么的？ 我是不干。我是干部，不是干部，我是不干的干部。 嗨，你说你是个干部不完了吗？ 我您没听清楚，干部我确实是个干部，就是我什么也不干。 哦，白拿钱儿啊？ 把我调您这儿来。 不要，上我们这白拿钱儿来啊？ 您这人呐。说话太不礼貌了，缺乏一般的常识。什么叫白拿钱啊？白拿钱你给呀、白拿钱你们给发呀？你以为我们当干部就这么简单吗？你以为我们当干部就这么容易吗？ 我没这么看。 还是的。 那你具体是搞什么工作的？ 在厂子里头咱当个厂长。 嚯，厂长 官不大芝麻官。 要是这一厂之长可也不容易啊。 嘿， 罢了， 怎么？哎呀，这么多日子，今天我才遇上这么一位同情我的，我得感谢你，我得请你。 不， 我请客，我请你。 用不着， 请你吃包子。 不， 天津包子，别客气，我请 吃包。不， 别客气，我请你，我请。咱说，你拿15，不够我添。 干脆我请你一顿好不好？ 也可以， 是什么也可以啊？ 就是说， 你跑这框饭来了，是不是？ 不是框饭呢，我就说难得您呢，这种精神太可贵了。您有同情的心呢，您知道我们当个厂长，整天就坐在办公室里，哎呦，这个累哟，忙得脚丫子都朝上了。 那你都忙什么呀？ 您比如说来了通知，我得管收。 收发 啊，有了文件，我得管读。 读报员， 有了这个通知呢，有了文件，我得管读不说，来了这个领导有决议了，我得管念。 哦，念是传话筒 啊。上级有了精神了，我得管传。 啊、哦，是传达。 哎，对，你啊，照你这样说，我甭干了。 怎么？ 那照你这样说，我还干什么呢？你叫大家听听。完了， 大哥，你的工作也不就是传传达达，是这个收收发发，不又就干这个吗？ 啊，就得这样做。 怎么？ 就得这样做。只有这样，我才不犯错误。 不，什么叫犯错误啊？这个 啊是。 那就不对了，你要照这样，你这个今天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又怎么解释啊？ 哎，那谁爱发挥谁发挥去，反正我是文件没有的我不说，文件没有的我不做。 这人这什么意思啊？这个 就是这种情况。 那不行啊！那卓比这件事情，对促进安定团结有好处的， 那得等中央精神。 啊、哦，对四化有利的， 等中央精神。 能提高人民生活的， 等中央精神。 你能不能拿你的意见？ 我没意见。 谈谈你的看法。 我没看法。 发表你的感想。 我没感想。 你有没有脑袋？ 我没脑袋。 没脑袋。这就对了。 这怎么说话 啊？ 没脑袋，我这搁个枪子非把大伙吓跑了不可。 是啊，意见看法你都没有，你是木头人。 好说，你塑料的。 是你都麻木不仁了， 你才半身不遂呢。 你这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说？你让大家听了，怎么我怎么会麻木不仁呢？只有这样，没意见，没看法，没有感想，因此上这么多年，我才没犯错误。我这人特点太好了 啊！ 对上我是不卑不亢，对下我是和蔼可亲。 哎呦呦， 见人嘻嘻哈哈，说话吞吞吐吐。 什么叫吞吞吐吐啊？ 最好说半句话。说半句话，你爱怎么领会怎么领会去，领会错了你负责。 哦，老是我们负责。 哎，对对对对对， 我问你 啊， 那卓比，我们做下级的， 嗯， 我们有意见有问题要向这个厂长要反映， 那可以吗？啊，那可以， 可以 啊，得推的咱就推呀、啊， 得推就推， 就是。 嗯，我看你既然这样，咱这么办 啊、 卓比，我是一个工人 哦， 我向厂长反映个问题， 那完全可以、 我看你怎么给解决。 可以。 说了半天忘了问您了 啊。 厂长贵姓？ 别客气，我姓石。 哦，您叫什么？ 石棉瓦。 您叫什么？ 石棉瓦。 哦，你就是石棉瓦呀、啊？ 对， 咱俩还一样。 您是 预制板。 那怎么会一样啊？ 一样，都是建筑材料。 那也不一样 啊！ 您让大家看看，预制板见角见棱，哎呦，搬不动挪不动，搁那儿不留神，啪，把人绊个跟头，谁看见你谁讨厌你。 哎呦， 咱这石棉瓦多好 啊！怎么好？ 看这面也有圆，翻过来看那面也有圆， 嗯， 老这么圆圆乎乎的，上面来了热，我能可以给降温。下边来了热，我能可以给它顶住，我中间老保持一定的温度，一年四季老这样，呵呵，又觉原始又隔热。 我们这工作推动不了啊，倒霉就倒霉你们这隔热层身上了。 哎，你甭管隔热层不隔热层的，反正有事你得找我呀、 啊、是得找你、啊、你站的位子好，谁叫你是厂长呢？ 哎，这您可别生气。 我这叫什么毛病啊？是这 老嘻嘻哈哈嘛。 我说厂长、 哦 我向您反映个问题。 好，来了，欢迎、啊、欢迎，请坐吧。 是 啊，请坐吧、啊、请坐 站着吧。 啊，不客气， 不是站 坐吧。 我坐哪儿啊？ 啊， 我坐地下。 哎呦，你没带小板凳来啊？ 我跟你谈话带个小板凳干嘛？ 咱们坐下， 咱就站着说吧。 啊，那可以。 我说石厂长， 哎， 你看咱们厂这个连年亏损，生产上不去、您就不着急啊？ 哎呀，老师傅，光着急有什么用啊？不要着急啊，甭操那个心，不到月头你照样拿工资嘛，去吧，领钱去吧，领钱。 光领钱不行，是咱们劳动纪律太松弛啊。 哎，你管这干嘛？把你自己管好了就行，听见没有？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甭管这些闲事。 我是说这个迟到早退的现象太严重了。 那你这个意见提的没道理啊，你不能叫我这厂长天天坐在门口给大伙签到去。 我是叫你抓一抓呀。 好，意见提的不错，那就抓，我马上就抓。这月你迟到几次了？ 不，你抓我呀？ 你瞧你瞪着俩眼珠子，刚抓你就不乐意了，我抓别人你乐意吗？抓人别人人家乐意不乐意啊？啊，你得罪那人干嘛？到时候不给你贴大字报，你就盯着住嘛。 我不怕这个。还有呢、你看咱们厂子净干私活的。 嗨，现在谁家没点私活，拿到厂子里干也可以嘛。我又没看见，是不是？ 那你应该看看去。 看见多不合适。 不，哎呀，我说厂长 啊， 小赵跟小刘打起来了。 嗨，年轻的人哪有不打架的？你躲他们远点，别砸着你就行。 我这你也不管呐？ 嗨，这怎么管？刚打起来我就管呐，多的打死一个法院就管了，这个 倒推了个干净。这 没咱什么事 儿。二厂长啊，我还有问题。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的问题呀、啊？你这人简直是问题成堆了，这个人 是你老不给解决就成堆了。 什么问题啊？ 我们车间呢、孩儿的妈妈太多， 是不少， 带着孩子上下班不方便。 您瞧瞧， 附近找这个托儿户也找不到 啊。是是是， 早了晚了，这上车都上不去，实在有困难。 可不是嘛？ 我建议是不是咱厂子盖个托儿所？ 哦，建议不错，到计划科吧，咱造个计划去。 去去去去， 造个计划。 这就上外推啊？ 啊，计划科， 我叫你推不了，计划科我去了啊，是说叫跟您商量商量 啊。那不行啊，那也得问问行政科。 行政科后勤说材料有，就等你批了。 哎呦，这动咱们厂子的又是财又是物的，那得跟会计主任合计合计啊，找他去吧。 会计主任说了，财经手续过得去， 那咱也得问问生产科呀、是不是？ 生产科啊，说为了解决工人的后顾之忧， 哦，是是是， 他们大力支持。 哦，这是厂子的大事儿、也得等书记拍板，找书记去吧。 你知道书记不住医院了吗？ 你到医院看看去。 要把我推医院去了， 上医院去问问去。 医院我去过了。 哦， 书记说你主持工作，叫你批一下就可以了。 哦，你已然去过了啊，那就对了，那就对了。哎，现在确实我主持日常工作 啊。是是是， 我的工作方法你还是不太了解。 那你这拿主意吧， 咱这个人，这个人你还看不出这意思来了，是不是？ 什么？ 咱无论如何也得红灯停，绿灯行啊，是不是？这个关于盖厂子托儿所嘛，那也是咱得要这样，是不是？ 是是是， 宁听三分，咱不抢一秒。总的来讲，这是职工福利问题。现在目前你看，咱们国家这个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是不是？这个事儿。市场很繁荣，物价也挺稳定的，是不是？再者说回来，这个事儿你还不明白吗？是不是？咱们总的来讲，我这人有个原则呀、是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咱们总的看吧，是因此而且而并且而况且，何况你看我这话，你明白了吧？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半天你一句整话也没说，我明白什么呀？ 对呀、最好说半句话。 我是叫你解决托儿所问题。 哦，是是，对对，你还没忘了是不是？ 我为什么忘啊？ 解决托儿所的问题，这个托儿所我记得，哎呀，我记得是个中央有个精神，你看见没有啊？ 什么精神？ 中央下个文件说各地区啊是禁止修建楼堂馆所。 我先等会儿，先等会儿。这个楼堂馆所是托儿所呀？ 啊，对呀、托儿所有所字没有啊？啊，有锁 哦，有锁字就不行。 哎，对对对对对。 二厂长，咱俩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呀？ 托儿所盖好了之后，咱不叫托儿所。 哦，叫什么呀？ 叫托儿屋子。 托啊， 托儿房子。 托， 托儿库。要咱叫托儿大方块，好不好？ 哎呀，这太灵活了，这欺骗领导这事儿我可不干。再者说回来了，盖托儿所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你这个人是很热情啊，你这个人很热情，关心这个孩儿妈妈，这个事儿还是不错的，是不是？你人既然是关心孩儿妈妈，咱们当然也得考虑孩儿爸爸，是不是？ 嗨， 咱们这个 什么叫孩儿的爸爸呀？ 孩儿爸爸就是孩儿妈妈对象啊，孩儿的妈妈对象不就孩儿爸爸吗？ 你甭解释，我懂，我是说没这么个名词， 没有咱得说上啊。对不对？要不然闹误会啊！人家说了，人家反映你了。你看，你净同情孩儿妈妈，不同情孩儿爸爸，这叫什么事儿？这个， 谁给你提这个意见呢？ 你这不来提来了吗？ 我提意见是解决托儿所。 对，是托儿所啊。当然了，这托儿所，你看看这样子好不好？咱们等中央文件，市委精神吧。啊，看市委。 我不接了，等会儿。 市委有 盖个托儿所，还得国务院批啊。 啊，当然了， 三中全会不是讲了吗？ 是是是，讲了三中全会。 我们为了解决这个职工的后顾之忧 啊，对， 可以多摸些福利啊。 我看了三中全会的文件，我都看了，里边没有具体说叫咱们厂子盖托儿所啊，是不是？ 这一个一个的说得过来吗？ 没说也得等中央精神。再者说，咱们也得仔细推敲推敲这事儿啊。 那推敲什么？ 你看看这个盖托儿所是不是跟计划生育有冲突啊？你得考虑考虑、 这有什么冲突啊？ 你想，这个现在孩子就够多的了，你再盖上托儿所，条件再优越，哎呦，这女同志生孩子劲头更足了，这。 嗨这都挨不上，我是叫你解决困难。 是是困难，你这个困难是暂时的，是不是？今后你要不生孩子就没这事儿了，是不是？ 我生孩子？ 不就我就说你们家里就没这事儿了，是不是？可以。 我等会儿，厂长你要照这样解决问题，我对你有意见。 好，欢迎提出批评。欢迎提出批评。 不是，你看这个工作， 是是是， 你看推，拖拖，你照这样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你就是四化的绊脚石。 好，你看这意见提得多好，真是一针见血。欢迎欢迎，我完全接受啊！你这个忧国忧民的精神是太可嘉了。我们大干四化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是是， 再成立五七干校，你投个去吧啊！ 这就报复上了。 啊，什么叫报复啊？革命需要嘛，是不是？革命 我还不怕你这个，我告诉你，石棉娃， 好说玉制板。 这他记得清着了， 咱怎么着？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人 啊！这回你不就见着了吗？ 我是没见过你这样的干部， 没有我哪来的？ 不，他倒把我问住了。 就是嘛， 我呀啊，我跟你也没法说了。 哦， 我找上级反映你去。 那么，哎，问题不能上脚，可千万别找上级啊！上级的同志们整天都忙，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 我跟你说，不解决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 边疆亏损问题 啊！我不告诉您吗？等中央精神， 劳动松弛， 哎，找行政科， 托儿所问题， 不是书记拍板吗？这个大事得叫书记拿。 甚至站着位子什么都不干，你有什么用啊？ 哎呦，我怎么会没用啊？我有重要的工作，别人代替不了我，没我不行。 什么工作？ 到时候领工资啊。 还是白拿钱啊？ 倒是得领工资。 我说厂长啊，厂长啊， 啊， 你这样拿工资，你的心里就不难受啊？ 哎呦，拿工资不难受，一点都不难受啊。不难受啊，不难 受。你就不害臊？ 哎呦，领工资哪有害臊的？领工资 你这脸上不发烧？ 哎，我一点都不烧 啊、哦， 我不怕烧。 怎么的？ 我有个外号， 叫什么？ 耐火砖、哦、 还隔热呀、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英培、范振钰二位合说的相声《石厂长》。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腐溜肉片，烩三鲜、烩白馍。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呀、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哦，怎么才来呀、啊？人听相声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前面我们听了高范组合的作品，高范两位老先生也培养了很多相声后辈，其中呢有很多位已经是名家了，还有是活跃在我们舞台上的青年相声演员。高峰就是范振钰先生的得意高祖。好，请您欣赏高峰、栾云平合说的《窃洗澡》。 你看说相声就是这样，肉嘴骨头牙给您逗乐了。相声嘛，你要听着不可乐，那不叫相声，那可能是评书，可能是故事啊。我们这相声就是您只要踏踏实听，您准能乐。不是您这什么意思？这是 在这里呢？ 对呀、啊、 在这里一了哇啦的。 什么一了哇啦的？ 比比划划的 啊。 你是想害谁啊？ 害谁？ 不是，你想这是做嘛嘞？这是 我们这说相声的。 谁呀、啊？ 我呀。 你呀、 啊？啊， 你就是甩相声的。 说相声的。 那太好了，你看看。 有什么好的呀？ 甩相声的。 对呀、啊。 他们呢？ 他们是听相声的。 听的。 嗯。 谁都能听吗？ 对呀、啊。 我呢？ 能啊。 哪也能听啊？ 这无所谁都行。 还能听相声了？ 听相声怎么了？ 啊，你看这个太好了啊， 找乐呗。 你甩相声 啊？ 你甩相声，你摆这个桌子怎么呢？ 啊，这是我们的场面、啊、 上供的。 拿我当佛爷了是不是？ 那摆点子那个呢？ 不是， 找个小嘛的。 不是不是，这是场面桌，上面搁点道具什么的。 哦，这还有东西了，你看看。 对呀、 啊，这是。啊，这我认得， 谁都知道， 这叫扇子， 哎， 对吧？ 是啊， 扇子， 嗯，不是扇，您别扇呢， 是这样用吧？ 啊，不是 啊，扇子、嗯，这天还不老热的嘞， 不是， 你们搁个扇子懂吗？ 这是我们的道具， 道具， 对， 这有嘛用呢？ 我们这装什么是什么呀？ 是吗？ 啊，比如您看这样，这就是纸， 哦，纸呀， 心， 哦， 这不就这个吗？ 哦，明白了， 合上以后， 是干嘛呢？ 哎，你看这刀。 哦、这就是刀了。 是啊， 我明白了， 都能比划。 明白了， 我们这不分春夏秋冬都拿着。 哦，这甩相声的， 嗯， 冬天也拿着。 冬天也拿着。 这你们这不有病吗？ 我们怎么了？ 你冬天天不热，你拿套子吗？你 直说，我们这是道具，我们不拿这扇，您知道吗？ 哦，打开它，说什么就什么了。 是啊， 啊，那又明白了。 哎，您知道了， 就是骗人呀、啊。 不是骗人，我们这是道 你闹个这个建筑师都谁信呀、啊、你看看 你这不骗人吗？这是刀能挠死谁呀、啊？ 你看着， 哎，这是不是刀不主要？ 有拿这个宰人的吗？你看看， 我们也不宰人呢。 这不骗人吗？你看看， 你就比划一下。 行行行，拿不为呢，这就是道具了。 道具， 扇子当道具了。 对， 这个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是、啊、 这我知道。 您知道？ 背面，小孩的背面。 这背面太小了也， 就是小号的。 你这是手绢， 手绢， 嗯， 手绢又太大了。 不是，这是 谁拿他擦鼻涕？ 你这行了，您都哎呦，您搁我怎么办呀？行行行了，这差点也废了。 不，你不说手绢就是擦鼻涕的， 我们这手绢不擦鼻涕。 哦，吹痰的。 不是， 那是做嘛的呢？ 这是道具，您知道吗？ 我知道道具有嘛用呢？ 有的时候台上需要包个脑袋，这能当围巾， 能当吗？ 纱巾、围巾， 包脑袋。 是啊， 那太好了。 怎么了？ 你看那是嘛呀？啊？ 哎，你刚擤完鼻涕，弄我脑袋是不是？ 你不说那能包脑袋？ 那就来了是吧？ 你摔着包脑袋？ 我们需要的时候包，不需要不包啊。 现在就需要了。 不，没。 这观众的需要就是需要啊，对不对？这不长的说明想包呀。 这你需要，这是 怎么了？ 我们需要包，我们自己包，不用你包。这甭叠，这废了这个。 这个玩意儿，你这个毛病太多了，你看。 谁有毛病啊？ 你摆这个玩意儿，这还那么些个讲究呢？ 这多新鲜，不能随便动我们这东西。 这个摆个小棺材懂吗呢？ 我们有病是吧？ 就是有病啊。你才知道， 您先撒手，我们这不是小棺材，知道吗？ 这眼睛它不大呀， 这是醒目， 妈， 醒目， 醒目， 哎， 要这个， 嗯， 这有嘛用呢？你这是醒，给你吧， 别，你怎么发了？是你给我拿来， 没有用啊，这个、 这您不明白，我给你讲讲 啊， 在老年间说相声的时候，一拍这木头就要钱了，一啊。 难不听明白啊？ 没明白， 怎么一拍这个木头就要钱了？ 是啊， 这叫醒木。 对啊， 那醒木可比这刀管用啊。 不，这刀也是假刀， 一拍木头就要钱了。 是啊， 这玩意儿这么大作用， 这就是信号。 各位可别小看它了。 嗯， 这啪一拍要钱了。 对啊， 那比这个都管用啊。 不是管用，这是我们的用的东西，道具嘛。 哦，那咱明白了。 啊，是 这么些规矩。 对， 那咱对不起你，搅和你了啊。 你 还 行。 那你摔吧。 哎， 我听一回行吗？ 哎、行行行。 哎、那您 既然说到这醒木，我给您介绍介绍这醒木。 摔吧。 这醒木那得玩， 一拍， 这就要钱了。来几个小伙计拿一笸了，这您 太快了吧？这 您费心，您赏啊，您赏五，您赏一块， 我听嘛的，您要钱了这就。 场门桌底下有一抽屉，这抽屉，这抽屉里边是专门搁钱的。 我替你们给了我 啊，干嘛就是？ 别坏了规矩啊！一拍就要钱了。 哦， 我替他们给的少吧？ 不少不少不少不少 不少啊！ 不少不少，哎， 少就行了。 我先谢谢您， 您别给了啊！我替你，我请客了，今儿个。 啊， 你说吧， 我谢谢您，谢谢您。 说说，别客气。 哎，比如刚才 你来说那个长一点的，长 啊， 这太快了，您 刚表演完一段相声，这唱完了，我去你的吧！这么一拍，又该要钱了。哎，小伙计呢？又到您这个身边， 这玩意儿太快了，这 拿着个小伙子， 马不停又响了。 哎，回来以后呢， 我替你们给了。 回来以后呢，他，哎呀，这玩意儿是好干了啊！ 我替他们给了， 谢谢您，谢谢您。 少吧？ 不少，不少。哎呀，这嫌少，还有多大票子？ 我也不懂规矩，就原谅了、啊。 谢谢您，您 别坏了您这规矩。 我太谢谢您了， 您这玩意儿溜好了。 哎、谢谢 发家致富的小木头呢、哎？ 是。 这段高峰栾云平和说的相声切洗澡刚刚开了个头，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继续收听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台。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摇头屋里眨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适中，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间4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1，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6到21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甲衣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嫌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未寻，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咱们继续听相声。上半段的最后为您播的是高峰、栾云平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窃喜枣》，刚刚开个头，过会儿咱们接着往下听。说到高峰、栾云平这对搭档啊，应该说在传统作品上继承的比较多，尤其是这相声的传统技法，对语言的雕琢非常的下功夫，尤其重视啊舞台的即兴发挥。从他们的很多剧场实况、很多段子录音当中啊，能够听得出他们对于传统的继承重视啊，还有舞台上的这种鲜活灵动。好，请您继续收听这段传统相声《窃喜枣》。 远桥啊，忽忽悠悠；近桥啊，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您看，说完这定场诗，您有乐了？ 这和尚又拍了， 这您乐了，这就呢。给您带入这节目当中了，我要给您说的是什么呀？清朝去，您那我都不好意思了，您， 我替你们给了， 哎呀，谢谢您， 太少了、哎， 您可是我们真正的衣食父母， 您别客气，我衣食父亲就行了， 谢谢您， 父母都忘了。 给您带入这节目当中了， 说那个唱， 我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您诸位啊，有岁数大的，您知道什么时候？清朝，在清朝年间，有这么一个官，姓什么？姓王。这王老爷在大堂上， 哎呀，哈哈哈！ 您别哭，您别哭，你怎么干嘛？ 哎呀，哈哈哈！ 您呀，您别哭了， 怎么了？ 废话，搅和我们了，知道吗？ 这里还不让哭， 多新鲜呀、啊！ 不让哭， 别哭， 行， 打扰我们这不行， 不让哭。 这王老， 吧 这王老爷呢，正在这堂上啊坐着呢，这会儿就听有人击鼓，击鼓，你还不如哭出来呢，您这， 那忍着呢， 别走，这也不行啊， 这不忍着了吗？ 站这俩着，你，那观众瞧谁呀、啊？ 忍一忍，莫哭出来呀、 啊！告诉你，这儿不让哭， 这不行啊！ 对， 这不行啊！ 不行，走。 行，您说， 我们这双这儿哭的吗？没听说过。这王老爷正在这堂上坐着呢，这会儿门外边有人击鼓，击，还有那儿哭去了。 哎 到那儿哭去了。 你不这不让哭吗？ 那儿也不让啊。 哪里让哭啊？ 你要在我们这儿都不让哭。 哦，在你们这儿不让哭了， 观众没法听了。 那你走呗。 我走啊？现在是你搅和我，知道吗？ 谁搅和你了？ 你？ 谁搅和你了？ 您这哭我们受得了吗？ 为嘛不让哭呢？ 不，你影响我们说相声了。 影响你甩相声啊？你还影响我心情呢？我心里还难受呢。 您难受 多新鲜呢？ 你有事儿可以说事儿。 有事能说吧？ 对呀、啊、 那就说一说。 您说说。 那不耽误你们演出吗？ 我这不爱的。 可以说。 等那观众能听见字眼儿就行。 那就行了。 哎， 那就行了。 我也好聊天。 我可说了。 您说。 这个事儿得打头说。 嚯、哦。 那是小孩母娘啊。 嗯。 话可太长了。 哦。 打哪儿打这儿说吧。 打哪 儿我呀。 嗯。 就是男呀、 啊。您。 跟你这个人不一样。 啊，哪有区别？ 男有爸爸， 我也有爸爸， 这样 废话 哦，那就行了。 嗯、 你有爸爸不假了， 是啊。 可是那话没说完呢。 什么呀？ 男的爸爸也有爸爸， 多新鲜呀、啊！ 嗯， 谁没爷爷呀、 啊？你有吗？ 有啊。 那咱俩一样了 啊。 这个钱不是男的， 怎么回事啊？ 是男爷爷的。俺爷爷这一辈子， 嗯， 辛辛苦苦忙忙碌碌 啊， 妈也没挣下来呀、啊， 挣什么了？ 连房子也没有， 嗯， 连地更没有。 嗨， 一辈子，这一辈子， 哎，对， 就剩这300块钱。 哎呀，怪不易的，老头。 我爷爷身体也不好的， 嗯， 到了晚年得了病了，弥留之际躺在床上，把俺爹就叫过来了。 是， 俺爷爷可就喊了，说儿子 啊。 你占我便宜呀、啊！ 不是我呀， 你这名利双收了你。 我 哎， 谁占谁便宜呀、 啊？你看着我这大褂 没有没有没有，让我顺口答应。 别答应了啊！你听着不就完了吗？俺爷爷喊俺爹，说儿子 啊， 你又来了你。 我还爱答应。 你吃惯了甜头了你？ 这有甜头吗？ 别当了，看那边，看这边。我爷爷说：“儿子，你学坏了，你 不答应也不成了。 别答应了。说儿子，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你。 这一辈子， 我这一辈子， 哎呀， 妈也没攒下来呀，要房没房，要地没地，眼看我不行了， 不行了， 就剩这300块钱了，这是我的， 嗯， 我把它给你吧。”跟你你可留好了、啊、 这一辈子 刚说到这儿，我爷爷就那根老一声 死了， 他又摔上了。钱给你你可别花呀、 嗯、 留好了，把他留住了，这是我留给你唯一的这么点遗产呀、啊、 是 刚说到这儿，我爷爷那根老的一声 死了， 他又摔上了、嗯、你可千万的别慌，把他传给你儿子。说到这儿，我爷爷他跟老一声啊， 又说上了， 他死了， 我逮不着你了，我 这钱可就到了我爸爸手里了。 嗯， 可是俺爹这个命也不好啊。 怎么了？ 他这一辈子也是嘛也没攒下来， 你看看， 还不如我爷爷呢。 是啊， 临死临死就剩我爷爷留给他这300块钱， 什么都没有、啊、 把我叫到跟前了。 嗯， 俺爹说：“儿子 啊， 你又来了，你忘不了了，你 是忘不了。那爹爹，您说， 俺爹喊我了、 嗯， 说小啊，俺这一辈子 全这一辈子， 妈也没攒下来， 是， 就这300块钱呀、啊，还是你爷爷留给我的。 嗯， 现在我把它给你了， 啊、 你可别慌。 是， 等你结了婚，有了孩子，我是赶不上了，把这个钱交给他。”这可是咱家的全本钱呀、啊！刚说到这儿，我爸爸他咯老一声， 又说上了， 他死了。 这个那么脆呀、啊？ 俺爹他糊涂， 怎么了？ 传给俺儿子 啊？ 俺还没结婚呢。 哟， 没有儿子，没儿子这钱给谁呢？ 是啊， 那就给你吧。 干嘛？留住了他，留 来二呗。 不行不行不行。留住了，到爷兜里，别让我看见 他。俺不在乎钱， 不行不行，我也不在乎。刘哥，你给我收起来，收起来他。 这是刀啊，这是， 上这传辈儿来了。 这二百还要吗？ 我 这二百要吗？ 不要，我现在不要。 二百不要了， 收起来，你给我收起来。 你这行， 给我收起来。 你当我乐意给你了？ 掖兜里，别让我瞧见呢。 我还舍不得给你了。嗯，这是咱家的传辈儿钱。 哎，对，你好， 对吧？ 别不行，还多少号塞呢？这号 不要拉倒。嗯，俺是怕坏了你们这规矩啊。一摔小木头，不就要钱了吗？你摔着， 这是以前。 哦，过去了， 直说这以前说上，现在能买门票。 你也没说清楚啊，咱也没听明白 啊，误会了 啊。咱说话你了可能不大理解呀、 啊。是 啊，说话有点口音， 哎， 有点口音， 有点口音。 哎，咱这是北京的口音， 这是北京的口音是不是？ 哎，老北京话了。 哦不，老北，您这不像北京话， 北京口音嘛。 不， 您都说我北京。 您拿着这300块钱上这儿干嘛来了？ 到这里 啊。 找蝈蝈， 找蝈蝈。 对， 那您上十里河那儿一花鸟鱼虫市场，到那儿5钱俩，现在便宜了。 花鸟鱼虫市场 是啊， 5块钱俩。 对呀、啊， 上那儿做嘛去？ 你不蝈蝈吗？ 来找蝈蝈。 是俩大夯大长须子，须子都不带伤的。 你蝈蝈都长须子， 蝈蝈 都俩大夯啊？ 是都长啊。 那找男蝈蝈。 哎呦，那完了，那没有了。南蝈你得上南方， 我们南方走吗？ 我们这都是北方，北蝈蝈。 那你找南蝈蝈， 怎么个南蝈蝈？ 你太北，南蝈蝈啊？ 怎么回事？ 南蝈蝈是俺娘生的， 你妈生蝈蝈， 你妈瞎蛐蛐啊？ 你说的，你这人， 南蝈蝈是俺娘养活的，俺也是俺娘养活的。他比俺大呢，他是俺蝈蝈，俺比他小呢，俺是他弟儿的。 哦，我哥哥， 俺蝈蝈 还俺蝈蝈，这口音真要命。 那么应该是呢， 我哥哥， 我哥哥， 你 对吧？ 你还俺蝈蝈吗？你这太肉兜了，您这是 就是找我哥哥， 找你哥哥，找你哥哥， 找我哥哥， 你俺蝈蝈牌， 哎，俺蝈蝈， 俺蝈蝈，这我们都懂了。 哎，找俺蝈蝈， 找着了吗？ 找着了， 嚯， 给你道喜了！ 你找着给我道什么喜呀、啊？ 那不给你道喜，你得给俺道喜、啊 哦。我给您道喜， 那为嘛不争取主动呢？ 呵呵，给您道喜， 哎，同喜同喜。 啊， 找着俺蝈蝈了， 嗯， 俺蝈蝈现在混的还不错了。 是啊， 啊， 好啊， 据说有的是这个 钱， 比我强多了。 嘿， 有的是钱。 嗯， 在你们这个北京哪个地方上班来了？ 什么地儿？ 那个马花 嗯， 马花的集团。 哪有集团 带个环字儿？ 不是 马环 环卫吧？ 环卫对、哎，环卫集团 有叫环卫的吗？ 还在那里让人卫着？ 卫、哦、着？ 不在那里？ 环卫公司 在那里上班了、 嗯、 啊！管着10好几个厕所， 哦，管厕所 对、嗯，一个茅房7个坑子。 对对对， 你们一家几口？ 4口， 吃不了。 啪！我们什么吃不了啊？ 换的那个钱你吃不了啊！ 咱把这钱字说出来行不行？ 这不为了节约吗？ 啊，别节约这字眼儿。 那一看俺哥们混成这么好了， 嗯， 那行了， 这是好事儿啊！ 找着他了， 找。 俺哥们看你哪也高兴啊？ 是吗？ 和弟儿的， 啊， 你来了， 嗯、 哎，走， 干嘛去？ 带你玩一玩。 你带着你啊， 在这转一转。 嘿， 俺带你啊， 嗯， 带你看电影去。 什么？行，你等别行，什么干嘛去？ 你不懂了， 我怎么不懂啊？ 露怯了， 不，您说说咱 看电影去， 什么电影啊？ 电影， 电影， 对，看电影去。 哎，对对对，电影， 那真跟着难过了， 那跟着呀、 啊。啊，就来的那个电影铺子了。 电影铺子， 电影吗？ 电影院， 电影院 啊！ 你又露怯了， 怎么了？ 不在院子里， 你看 在屋子里头。 不是不是在屋子里也叫电影院， 电影院， 电影院。 跟着俺哥们儿就去， 嗯， 俺哥们到那门口有个大玻璃窗户， 啊、哦，是， 还有一个小门 儿、哦，小窗口， 还小窗口， 嗯， 俺哥们拿出钱来，从窗口递进去了， 啊， 里边那个人几哥们拿出2张纸来， 纸， 俺就批评俺哥们， 怎么了？ 我说你这个人不会过日子，怎么拿钱换纸呢？ 不是，那是门票， 我买票了， 对呀、啊， 俺哥们也说我了。 啊 别瞎搅和， 是 多说话露怯。 嗯， 走走走， 你就跟着就行了。 到那个门口了， 嗯， 俺哥们把这2张纸寄给哪个人了？ 嗯， 哪个人接过来，唰啦撕了半拉。 撕了， 那花钱买的，你撕他了。当 行行行，人那留那存根，撕这副卷， 那他怎么不花钱呢？ 不，人家是检票的， 检票的 啊。 那咱不懂啊。 嗯， 跟着男哥们就进来了， 到里边坐好了，我怎么一看呢？ 看什么呀？哟呵，还乐上了。 不是电影院， 那是什么呀？ 是个大戏台。 哦，有个台， 跟那老家那个戏台差不多呀。 是啊， 对吧？ 啊、 哦，还前面挂着一个白背单子。 那是那是木 的。你这个大呀， 那多新鲜呀、啊！ 挂一个白布单子 啊， 可是没嘛人， 没人， 人太少了。 哟， 老家唱大戏了，一来就坐满了。 是没人吗？ 而一会儿的功夫，越坐越多，越坐越多，人满了 啊！您去早了， 满了以后啊， 啊， 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闹开了天气了， 天儿 黑了天了。 你不是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呀、啊？ 您得，您行了， 这是哪里？ 行， 外面。 就上边的。 看不见了， 别别是，这是要开眼了， 要开眼了 啊！ 一会儿的功夫更要命了， 怎么了？ 从后边 啊， 咔啦一个雷， 是 把那白背单子劈成两半了。 你这，那拉开幕了，这是， 这就准备开始了。 对呀、啊，还真开始了。 是啊，打里边啊， 嗯， 出来一个女的， 出啊、哦、对， 外国人， 嗯。 那个那外国人长得挺漂亮的 啊， 身材那样的、 哎， 头发是那样的， 是 穿的是那样的，那身材是 哪样的？ 漂亮极了， 那是好、 啊，走起来着。 行行行，甭小了， 往大椅子上这么一坐， 坐椅子上， 翘着腿等人呢。 嗯， 一会儿打哪边来了个男的， 嗯， 也是个外国人。 哦， 男的身材是那样， 嗯， 发型是那样。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穿的是那样。 别别形容模样了， 俩人坐在那个椅子上， 嗯， 一会儿的功夫， 怎么了？ 俩人搂在一块儿， 嗯， 亲嘴了。 是啊， 你怪害臊的，你看 您这，您这就是想看，您这个。有这么捂的吗？ 有点害臊了。 您还是想看、 啊、一会儿的功夫坏了。 又怎么了？ 坏了， 换了， 拉开战士了 啊， 打开枪了。 嚯， 那机关枪是哒哒哒哒哒， 还枪战片， 那手枪是啪啪啪， 是 那手榴弹是入啪入啪、 哦、 那一转男哥们哥们卧倒。 不不，卧倒干嘛呀？ 不卧倒， 嗯， 那要打着你。 那打不着啊。 打不着， 是 打着那不是误伤， 那是假的。 假的呀、 啊、 假的怎么真响呢？ 没事成小人书了。 那哥们把我薅起来了、 嗯、 起来起来，你怎么是你钻椅子底下懂吗？ 对呀、 啊、那钱不白花了？ 不是看电影吗？ 我白花白花吧， 嗯、 啊、没有花钱跑前线上待着来的。 没看过电影， 白花白花吧、啊、咱不看这个，咱走吧。 不看了， 我行行行，给你就是胡花钱了、 嗯、 走吧 走吧。呢 跟着男哥们可就走了。 嗯， 男哥们说带咱吃饭去。 哦，到点吃饭了。 吃，你吃过饭吗？ 怎么 来了吗？接短了吗？没吃过。 您打住，我没吃过饭是吗？我怎么长那么大呀？ 你怎么长那么大个子？ 都吃饭。 你吃过饭 啊？ 男哥们带咱去那个地方。 你没去过什么地儿啊？ 疯人院。 我还真没去。 自毁，男哥们说的，念疯人院。 您等着。丰泽园儿，没有叫疯人院、嗯、您差得太远了。 丰泽园 不是 丰茂园， 丰泽园， 丰泽园、 嗯、 他可跟着拿哥们儿拿都进去。 哎， 到里边之后那个伙计还挺热情的， 招待你啊。 啊，跟小跑就过来了。 来了， 过来之后你二位 啊， 哑巴里情啊？我说哪会说话呀？ 哑巴里情， 他哪能当哑巴了？ 雅间里请， 那没听清楚、 oh. 啊！跟着哪个人来到小屋里头， 嗯， 关好了门，往那一坐，哪人都进来了。 啊、 oh. ，他问呢， 嗯，是啊， 二位，你们要不要点心呢？ 对呀、 啊，我说点心受不了啊， 怎么？ 最好今天来个枪毙吧，那还痛快点。 行行行，枪毙干嘛呀？ 他要点奶的心，难受得了吗？ 什么点心呢？ 他问要不要点心嘛？ 人吃那点心，小食品。 哦，吃的那个、 哎、甜的那个， 那难明白了。 嗯， 一会儿的功夫上来好几盘子。 哦， 拿锅我们那要菜， 要菜， 要完菜一会儿又端上来了。 好， 端上来我一看，这么大盘子， 盘儿 小撇了， 撇了， 这个地方撇了不行。 不是， 俺、啊、老家的撇了这么大个， 嗯， 他这个撇了这么一点， 勉强了， 舍不得上分，吹不起来呀、啊。 不是不是，这是鼻涕。 你别露怯了。 怎么了？ 鼻涕是黑的，这是白的。 这是去了皮儿的， 是啊， 多新鲜、 啊！一会儿又上来一盘子， 又来了 小死耗子 啊！ 这么大盘子， 嗯， 这么大个， 这么大， 黑的， 黑的， 身上都是刺儿。 嗨，你想想，这是海参， 海参 有上死耗子的吗？ 咱没吃过这个，我以为去了一个死耗子。 您打住吧， 这个好吃吗？ 这可好东西，大补。 是吗？ 海参 大补啊！ 行了，来尝尝。嗯，拿那筷子，一嚼一出溜，一嚼一出溜啊！ 呀，小小，别对，别对啊！ 嚼不好来呢。嗯，俺有主意。 干嘛？ 把筷子撂下，抓起一把来，搁在嘴里，还没嚼呢，腿都一下子下去了。 它滑溜啊！ 你这个玩意还没尝着马味呢， 才滑，没嚼这位。 一会儿又上了一盘， 又来什么了？ 这么大一盘哦。俺一看把俺吓坏了， 什么呀？ 小死孩子啊，这个孩子不够月份啊。 怎么不够啊？ 脑袋才这么大一点，那嘴都压扁了。 那不是鸭头吗？ 那鸭子不有毛吗？ 这是熟的。 哦，是 人加工了。 哦，熟了就没毛了， 多新鲜 啊。俺哪知道。哎呀，稀里糊涂连吃带喝。 吃吧。 吃完了，俺哥们吃完了，嗯，吃完他不走， 不走干嘛呀？ 拿起一碗凉水来， 凉水 搁在嘴里头， 好好好， 啪、脆了， 脆了。 我一看你这不糟践东西吗？你脆它走吗？那都是油啊，哎，花钱买的，你脆它走吗？ 是， 那也端起一碗凉水来，搁嘴里， 脆了， 咽了， 哎，咽了， 这叫怨糖化怨石。 行行行。没有验证， 你不懂、 啊、我不懂。 那哥们又在那桌子上有个小瓶儿、嗯、拿起颗洋火来。 洋火， 这个洋火木头啊，是两边还挺尖的， 牙签儿， 牙签儿啊，拿起一根来， 是 搁在嘴里戳的戳的出来了。嗯，我一看那也拿吧， 学呀、 啊、拿起一把来啊，戳的戳的腮帮子扎漏了。 对，没有拿一把的， 我拿手一摸没出来出血了。 是啊，这不是扎的好吗？ 你这不瞎耽误功夫吗？你 对、啊， 俺哥们说了，你怎么出来净露钱呢？你、嗯，你看你这个人，别说话了啊，跟俺走吧。 走干嘛去？ 俺带你洗澡去。 洗澡去？ 洗澡去？洗澡咱行了。 对啊， 洗澡咱懂了。嗯，我去，走， 跟着吧。 洗澡去。哎，跟着俺哥们可就走了。 给你看， 跟着俺哥们来到这个洗澡院了。 是您？什么叫洗澡院呀、啊？ 你不说你这个北京都叫院吗？ 不、哦、不是。这是电影院， 这个洗澡呢？ 这是洗澡堂子， 澡堂子。哎，跟俺哥们可就去了。 是， 到了澡堂子，俺哥们告诉我，嗯，脱衣服。我说，哎，脱衣服， 脱 上。脱完了以后，穿上一个腿儿，拿裤腰带一捆，拴在桌子腿儿。 你拴它干嘛呀？ 要丢了呢？ 这丢不了， 你丢不了。那在老家洗澡时候常丢裤子。 老家哪儿洗呀、 啊？坑里。 那边上没人。 边上没人还丢裤子呢？ 是 啊，这么显人，你知道谁是偷裤子的、啊？ 谁偷裤子？ 到这个地方不留点心眼还行、 啊？您得了您， 您，俺就拴着了。到那边过了一阵， 过人了。 别别别，别拴了，丢不了。嗯，俺保着。 对， 别来这套了。 怎么的？ 你保着啊？谁保着你？拴上这放心。 那非得拴上。 行行。转完了吗？嗯，今天进去吧。 进去吧。 进去以后啊，啊，我怎么一看呢，上当了。 怎么上当了？ 这地方不是洗澡的地方。 那什么地儿啊？ 是个耍钱的场子。 怎么瞧出来的？ 赌博场啊。 是啊， 那旮旯那堆着好几个呢，都输对了，衣裳都没有了，配着麻袋片子在那忍着了。 您这洗澡可不就得脱衣服吗？ 是啊， 不是输的。 往里边一走更坏了。 更怎么？ 这里不是耍钱的场子。 又改什么了？ 到了阴间了。 阴间 阴曹地府， 咱可别胡说。 两边一边一口大锅煮着好几十人呀、啊！ 哎，你呢？ 一边煮那里边还嚷呢？ 嚷什么？ 哇，我受不了了，受不了就出来！你嚷嘛呢你？ 这是泡舒服了。 嘛泡舒服了？一会儿煮手里一个打出来，搁在凳子上那扒皮儿了。 那是搓澡。您瞧清楚， 这就叫洗澡了。 洗澡啊！ 难问难关啊！哥们，这叫洗澡的？ 是啊， 这叫洗澡的？ 这怎么不叫啊？ 这叫玩 玩， 看男的。 你要干嘛？ 拿起他们露一手。 这有什么露的呀？ 来扎个猛子。 不婆，你可别胡来啊！ 说扎就扎， 真扎。 站在这个池子边上，腾冷一下，蹦起三尺多高了。呵，脑袋朝下，脚朝上，扑腾一声，可他娘的上当了。 怎么了？ 脚丫子没沾水，脑袋磕个大疙瘩。哎，喝了两口水，这臭脚丫子味儿啊！ 是泡澡的地儿嘛。 哎呀，渴死我！嗯，不行，我得报复报复他们。 你报复什么呀？ 我在里边摸点鱼。 您快打住！ 摸鱼，